念气旋转，扭带着空气扑面就朝一叶知秋袭来。孙翔顿时发现他错了，他把方瑞想得太被动，他以为要么是打沙包，要么是消耗海无量的耐力，他完全忽略了方瑞还可以反击这种可能性。在意图打沙包扫出的霸碎被避过后，他的节奏就已经被破坏了，顺势切转成防御姿态才是最佳选择，但是他完全忽略了方瑞的攻击性，海无量只是耐力不足而已，不是技能全冷却。螺旋念气杀，一点没浪费，全部轰到了一叶知秋的前胸。在念气旋转强力的绞杀下，一叶知秋胸前皮甲的纹路几乎都发生了变化。星星战队的角色大多无法和其他战队，尤其是豪门战队相提并论，哪怕是君莫笑，也主要是因为散人的身份和变态的千机伞让人觉得难缠。就一般评定角色的标准来说，君莫笑这个没有转职加成、不具备护甲精通的角色，根本没办法和其他职业角色相提并论。新星真正可以和豪门战队的名角一较高下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虽然在等级上限提升至75级后，当时还在家世的沐雨成风没有得到战队的全力支持，但是在转至星星后却很快补上了差距。一来，星星技术部的关荣飞本就是家世战队的人才，对于沐雨成风相当熟悉和了解。再来，星星战队的材料储备低端的没办法和任何一家战队相比，但是高端的稀有材料因为叶修在网游时期的打拼积累的却相当不错。沐雨成风的装备从70级往75级提升，材料需要主要是75级这一档次的，而这档次的稀有材料大家都在等级上限开放后同时起跑，星星非但不落后，反是凭借叶修当时在网游内对局面的掌控处于相当不错的领先。沐雨成风的实力很快跟上了顶尖角色的节奏，而星星另一个强力角色那就要数方瑞所使用的海无量了。海无量本就是荣耀第一气功师角色，虽然出身中下档次的临海战队，但该队这么多年为了维持他的第一顶尖名头一直在全力供养，直至第九赛季后赵阳宣布退役，临海战队则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维持一个顶尖水准的全明星角色反倒会成为全队的负担，干干脆脆就放弃了海无量，出售给了星星。海无量在70级的水准是维持在荣耀顶尖的，而之后往75级上的提升，他和沐雨成风具备几乎一样的优势。75级的材料，星星不输给哪怕是豪门俱乐部。家世出身的关荣飞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海无量的装备，但家世毕竟也是多年使用气功师角色做主力的，在这个职业上关荣飞造诣也不低，只是不如提升沐雨成风那么娴熟顺手罢了。海无量的一身银装很快也提升到了75级，角色依旧当得起荣耀第一气功的称誉，只是因为操作者方瑞是从猥琐流盗贼转型过来的，全新的猥琐气功师打法太有违传统，一时间无论气功师玩家还是喜欢方瑞的盗贼粉都欣赏不来，这才跌出了全明星的名单，和海无量角色的属性和战斗力全无关系。海无量实力不弱，非常不弱，这也是方瑞在这个季后赛中非常介意自己发挥的另一大原因。论选手，他拿着星星第一高薪，论角色，他拿着星星数一数二的强力角色，然后他的季后赛中的平庸表现让他觉得对不起这高薪，也对不起这手里的角色。要赢，方瑞求胜的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拥有荣耀顶尖战力的海无量旋转轰出的念气强力袭杀着一叶知秋，这个有斗神之称在那个时期根本就是站在荣耀顶尖俯瞰众人的角色。推去，旋转的念气整个扩散开去，一叶知秋的皮甲仿佛要变形一般，头发更是被风浪掀起疯狂舞动。 螺旋念气杀可以通过对念气旋转的控制实现不同的攻击效果，顺时针旋转击飞目标，逆时针旋转却可将目标用念气牢牢吸附。扩散的螺旋念气带起的是逆时针旋转的波纹，方瑞可不想就这样一击将一叶知秋送飞，因为他要赢。海无量虽然没有足够的耐力，但是此时的他并不需要，他在贴身强打，只要将念气源源不断地轰入一叶知秋的体内即可。螺旋念气杀的旋转绞杀的一叶知秋动弹不得，这刚一扩散开去，海无量的另一掌却已经又聚着念气轰之，闪光百裂，又是一记强招，念气疯狂注入，在一叶知秋周身上下肆意游转，似是要将它四分五裂一般。趁着这大招轰的一叶知秋僵直之际，海无量轰出螺旋念气杀的右手已经撤回，提起双指，念气聚于一点，急出结脉破之。战斗法师到底出于法师系，有强于其他三位法师系的力量，同时智力属性也不弱，而所拥有的战斗法师的皮甲精通更是会让装备皮甲时产生额外的力量与智力的属性加成。战斗法师的智力不俗，斗神一叶知秋的更属顶级，面对同为顶尖角色海无量的轰杀，不错的智力属性到底消化了相当程度的念气伤害，念气伤害也是属法系的。但是现在方瑞抓住机会，一指结脉戳出，大幅度削弱了一叶知秋的智力属性，这阶段的他对法系伤害的防御力自然大跌。轰轰轰，不停地轰，方瑞几乎将气功师所有可以瞬间聚气也即是瞬发的技能都轰杀出去了，他似乎已经不在乎技能体系的平衡，念气不断地在他的指掌与一叶知秋的身体间爆散着，掀起的气浪造就出了比起同系其他几个职业更加澎湃的声势，猥琐的气功师在此时打得十分狂野，不顾一切的狂野，因为我要赢。螺旋气冲，轰出的念气带动着海无量的身体推着一叶知秋向前急冲，技能都已打完，需要聚气也即是吟唱的技能不可能在贴身下施展，该是收招的时候了。气功爆破，最终的收招也是气功师的最强招，70级的大招气功爆破，即使75级推出新技能结脉后也没有掠走其气功师伤害第一的名头。气功爆破将念气强势打入，螺旋气冲的余劲将一叶知秋击退，念气在一叶知秋倒滑的过程中爆散着，一系列的念气伤害仿佛都是到这一瞬间这才爆发，一叶知秋仰天狂喷的鲜血好似一朵鲜艳的大红血，盛开绽放凋零瞬息之间 55%。 系统最终统计出了海无量这连番狂轰下带走的一叶知秋的生命竟然已过半血，豪迈澎湃，海无量这一波的攻击只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这操作者是那个猥琐的方瑞，只是豪迈完了，大家也禁不住有些为他担忧，因为那些瞬间聚气的瞬发技能全被他轰杀干净了，虽过瘾，可接下来只凭这些需要独条聚气的技能恐怕很难抑制住一叶知秋的强大。但是很快人们发现他们太操心了，他们竟然忘了这个刚刚打出疯狂豪迈攻势的家伙还是方瑞，那个猥琐的方瑞。在这波强大的攻势中，海无量的耐力恢复了不少，猥琐的方瑞彻底复活，翻滚爬跳，孙祥的一叶知秋反攻过来时，方瑞的海无量那不受传统气功师待见的猥琐的盗贼式的敏捷走位开始呈现了，只避不跑。方瑞耐心地和孙祥周旋，偶有空档都只用一些快速的小技能试探骚扰，气波弹超快的吟唱，这让技能也和瞬发没两样，推出的气波弹一律打眼干扰孙祥的视角，这样的手法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出现， 没制造出什么特别的良机，但方瑞依旧乐此不疲。逆流浮空技能总在被转时搓出，让急冲上来的一叶知秋数次险些自己撞入会带他浮空的气流。气刃，当你看不到海无量双手的时候，不用理会他藏在了哪里，接下来十有八九是要有一记气刃射出了。但是也要注意，有时候藏起来的手掌最终搓出的不是一记气刃，而是一记推云掌。数次以为攻击就要得手的一叶知秋被这一掌拍中，伤害不高，但立即会被送出数步。层出不穷的小手段，层出不穷的隐蔽攻击，让人心烦，让人意乱，让人恶心，让人想吐。坐在职业选手群中的很多人都被激起了特别不愉快的回忆，有方瑞盗贼时期的，有方瑞气功师时期的。时代在变，方瑞的猥琐永恒不变，哪怕再豪迈再热血，下一秒就能猥琐，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孙翔是年轻人，一个一度盛气凌人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最容易受不了猥琐流的挑拨，但是今天他一直按捺自己的心神，被海无量一波轰走 55% 的生命后，他就告诉自己不要再去想和唐柔的一战，眼下的他能战胜方瑞，能帮轮回多保全一分最要紧，下一场的胜利不要再追逐，不惜一切赢下眼前更关键。保持耐心，寻找破绽。孙翔深呼吸，不急躁，仔细和方瑞周旋。可是刻意的强制自己保持一种心态，却也是对注意力的一种分散。看着小心翼翼的一叶知秋，方瑞好像看到了胜利在向他招手。谨慎的人想的总要是多一些，但孙翔并不是一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哪怕他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哪怕他有意让自己去多多小心，但孙翔就是孙翔，他成不了张新杰。在这种决胜负的时候，用自己并不擅长的方式去运转，这在方瑞看来是不明智的，而这样的孙翔，他反倒更加容易找到破绽。不断地进行炸攻，不断地释放烟雾，不断地向他传递信息，让他去思考，去决断，再到最后变成犹豫。孙翔失去了坚决，失去了锐气，他自己尚不知晓，他自己还觉得在很从容漂亮地应对着方瑞的猥琐。可是场外观众的职业选手却已经清晰地看到，孙翔已经完全陷入方瑞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方瑞牵着鼻子走了。他在等方瑞露出空档，却不知完全引导着他的方瑞最终发给他的绝不会是糖，而是包着糖衣的毒药。来了，孙翔眼前一亮，他期待已久的空档，他耐心周转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有所收获了。冲上！一叶知秋只能执行操作者的指示，向着那个堆砌着谎言的空档冲了去。 哎，准备团队赛吧。 轮回这边，江波涛叹息着宣布：“胜负已定，擂台赛，星星5-3胜出。”